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在每个工作日结束之后，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的晚上，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再次回归。你好，我的好朋友，我是 DJ 麦，问候大家2018年的3月10号星期六晚上，周六快乐，周六夜快乐。今天晚上呢，同样为大家继续呢开启我们属于呢你跟我和所有正在呢网络那一端，正在呢车里面那一端地球的另外一端，总之呢很多的同学呢用不同的这个媒介、不同的载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是呢最最幸运的，在我心里最最重要的周末的 superstar 夜空 star。 那今天晚上作为呢最最闪亮的你，需要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呢发光发热，说一说你最近有趣的事情，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小小的经历和过往，或是呢有什么样的表白告白需要通过我们节目的音乐呢来传递，或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周末呢你过得并不热闹一个人呢选择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或是呢正在外出忙碌的你，想听到哪首歌曲帮助你把你的心情恢复，都可以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在这里呢等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同时呢在新浪微博，我们的麦家族呢也在向你招手在我们的麦家族的点歌贴下面呢来留言，或是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参与我们新浪微博超级话题的互动，就会有机会在节目里听到你的心愿。这一周一定呢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对不对？赶快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在这一周呢又遇到了一些所谓特别的人呢？也希望大家在2018年呢我们一直在喊2018年，你看不知不觉的都三月份了，是不是时间过得就是飞快就对了，所以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可谓让你呢内心澎湃，又可以呢愿意这个值得穷极一生去喜欢的人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怎么来判断呢？不是看他平时对你有多好，而是呢你要学会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你有多坏。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遇到对的他。 Oh my radio star。 Spin me around, you got me running all the lights. Don't make a sound, talk to me now. Let me inside your mind. Don't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sugar. Ooh, I just got that feeling, sugar. Ooh, I can hear the sirens burning red lights turning. I can't turn back now. So hold on tight. Show me your soul, I gotta know. Bet that you're beautiful inside. Toes on the glass, car moving fast. Come take the wheel and driv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sugar. Oh, yeah. And I just got that feeling, sugar. Oh, yeah. I can hear the sirens burning red lights turning. I can't turn back now. So hold on time. 10点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嘿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在电波这一端的我是麦麦，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享受周末的你。今天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点歌贴下面的沙发占有者是手机尾号9597的朋友，恭喜你成功。麦冬古多尔他抢到了今天的板凳啊、哦，不叫板凳，你今天抢到了一个公主小沙发没了啊、公主椅好不好？公主椅送给你啊，新岛抢到了。第二个沙发。皮卡瑞说什么都没了，没想到哈，所谓的自己来带张床听节目哈，躺在床上听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也是够惬意的。Hello， 雪玲儿你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站在寂寞的舞台上，灯光下拖着自己的影子，音乐重复我们共同的忧伤。不是每一次的演唱就可以淡忘明天没有你。 In my heart will never be apart， 残留手上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沙当黑哟名在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沙当黑哟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 more， 我答应 baby you will see， 每个我都属于你、yeah, yeah。 残留手上的香味提醒我，在数位相机里留下的承诺，每一封简讯传出的思念都对你说。沙当黑哟名在 love you， 代表着我离不开你，每分每秒每一个声音，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沙当黑哟只对你说只有你撒娇会让我微笑，撒当黑哟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and forevermore， 我答应 baby you will see， 每一个我都属于你、oh, baby I will love you because 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幸福的瞬间都来源于你，都属于你跟我 You and me。 在新浪微博，这位耀耀家的大斑马留言给我说，希望呢麦同学可以帮我转告华帝，我就是南京送花的，他要是不记得我肯定要去怼他哦，所以希望他可以记得你。 借着星光的温柔，我自己一个人走，挥动蓝色的衣袖，任寂寞喋喋不休，原本可遇不可求，他会在第几层楼，每当想见你一面，我就像记忆开空，你若回头就永远想和我交流， 还是有，有谁来为我参谋？ 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21:19，周六快乐！ Wish your bones and I ain't never coming down. You ain't no Barbie, I see you working hardly. Number two, supersize, hurry up, I'm starving. Gnarly, radical, on the block I'm magical. See me at your college campus, baggy, baggy, baggy, baggy, baggy, baggy, baggy. Call me if you need a fix, call me if you need a boost. See them, they don't. I'm in the coupe cruising, I got the stolen plate. Serving all the teens over the Golden Gate Bridge. A bridge, and the freezer. 杯咖啡也会醉，不陶醉。 从来没有想过，想到尽头我怎么见到你就是空。朋友都笑我，或者要你看懂我，这一切不算什么。 什么在偏心？创造完美的你， 就是你。 你的眼，你的初恋，我眷恋，我多希望可以把冬意。什么在偏心？看你太过美丽，别再多，别再犹豫，请相信， 别抗拒。 这场雨盖着的猫，一直挑着谁的心？我想你总该发现我的情绪， 就别再细致般折腾我，别太残忍的对我。 I gotta slow down, babe。 是我有点冲动，是我有点心急，不知要怎么面对你。请你看着我，别让他们继续笑我。But you make me say that。 在完美的你， 这是你。 你的眼，你的唇，让我眷恋。我多希望可以把倒影。 什么太偏心？ 让你太不美丽。哦，别再多，别再犹豫，请相信， 别抗拒。 无法说明原因，被你吸引，面对你心跳就会这快莫名。 想 你，你的眼，你的唇，让我眷恋。我想象的你，是为你。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我们的第二趴，你好吗，我的朋友？在21:36送上一首甜甜的歌。 你 点便利贴，其实呢，在一档广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节目也算是一个可听到的、可以呢感受得到的啊声音版的心愿便利贴，正在我们的麦家族的新浪微博跟大家放送中。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Oh My Radio Star 正在直播，那邀请呢小伙伴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麦家族来进行呢留言，希望呢可以满足大家的小小心愿哈，贴上我们的微博，同时呢可以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点发送，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你的帖子了。在我们今天的心愿便利贴的这个留言当中呢，麦冬古朵儿。麦冬古朵，麦冬古朵儿，对吧？这个儿化音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读对了啊。比如说你叫一个人呢，这很亲密的感觉，比如想叫他宝贝，对吧？你这个儿化音，如果你发标准的话，就宝贝儿，对吧？如果呢发的不标准就，就包贝尔。你管一个人叫包贝尔，这样好吗？对，宝贝儿和包贝尔还差很多的。好。这位麦冬同学他说呢这个麦同学常有，公主已不常有，今天抢到了。其实呢什么都不想要，记得很久以前听我们节目的这其中的一位听众球球同学点过杜德伟的无心伤害。那今天晚上呢突然想听一首杜德伟的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情人。诶，然后呢这希望可以点到麻烦心疼一下在山里的他，信号时断时续的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很感动？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缠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了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泼在昨天，哦哦哦当初的我。 再次见面的时候，心是不是还是像当初一样会泛起层层的涟漪？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会觉得虽然呢无法阻止啊我们时间的往前推进，外表呢不断的所谓的慢慢的变老，但是呢起码可以让自己的心永远保持一个年轻的活力，不再枯萎。需要好的音乐，需要好朋友，需要周末的时刻，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你蛮孤单味道，无法全身而逃，至少还能留下骄傲。 如果不爱了，不再哭。